前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铭记。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 是孙楠，你快回来。他的个人特点是声音穿透力和感染力都非常的棒，属于唱功无可挑剔的实力派。他在早年频繁参与影视剧的歌曲演绎，也是奉献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一些佳作，包括像刚刚听到的你快回来，还有像不见不散，还有像拯救等等。翻唱的 I Believe 也为他的事业创造了又一次的高峰，成为街头巷尾被年轻人传唱的曲目。孙楠说过很红的歌曲都是他自己找的，比如说你快回来是电视剧永不曲目，比如说你快回来是电视剧永不瞑目的片尾曲。本来呢孙楠要唱另一首片头曲的，但是他录制完片头曲之后发现好像你快回来这首歌更好一些，就要来准备放在个人专辑里面用。但是录完之后给导演赵宝刚听，导演就拍板定下了这首歌就成为电视剧的片尾曲，那时的歌曲一时之间大热。再来听曲影孔雀。 跳快手表的时间，一秒等待都叫我枯萎，这般强烈的爱恋又有谁真真切切的体会。说着奇怪的语言，爱情让人发昏的撒野，而没有对手的我还是寂寞独自的街。我就像是孤独的孔雀，被关进爱情这个动物园，走来走去只为让你惊艳。 艺人当中，曲影是多栖化现象最早也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了。早年他还是通过模特、主持人、歌手、演员这种全方位出击去寻找发展机会，而近年来好像在模仿秀当中出现的比较频繁啊。他在前几季的模仿秀当中一改女神形象，频频扮丑，不光是逗乐了观众，也让大家对这个香妹子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也使得大众对这样一位模仿帝的才华与娱乐精神深感佩服。

表必须长大啦。要确定自己，总好像是来不及，心情在变化，能否找个人要答 歌坛当中可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的好运气真的叫其他的艺人太羡慕嫉妒恨了。他前三年发七张专辑，后七年发三张专辑，却依然站在最顶端被人期待。现在完成了结婚做妈妈的人生阶段之后，他又回到了歌坛发行新专辑了。这首《未完成》要表达的是他与生俱来的音乐使命感，有了起点没有终点，现在到未来是永无休止的音符。这好像每个人生的进行式，每个阶段孙燕姿永远会有未知的精彩和未完成的任务必须去实现去完成。 我是你想做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 这城市已摊开到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听到的是老狼的模范情书。在历史上的十大经典情书当中，其实很多句子还是很肉麻的，比如说夸张情书的出自海明威写的爱你时觉得地面都在移动，还有非常甜蜜的情书是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那句，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的尝它，看里面到底有多甜。最体贴的情书应该是卡夫卡写给密伦娜夫人的，说总得在阴凉的院子里给你放一张躺椅，在你的手够得着的地方放上十杯冰牛奶。这两则就写得朴实又浪漫了，模范情书没有标准的一说，要记住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只有简单真诚的两个字。下面继续来听歌，这首来自陶晶莹《爱吃》。 公元1999年，我拉着自己去海边，是寂寞要找一点浪漫，真是烦了烦，的天我非要自己带把伞，其实是想放完雨为然，真是闲呀闲。我长得不太一般，也挣了不少的钱，找人爱还是非常的困难，我宁愿飞到天边把闲的钱都散完，也不

在青春的日记里流浪，迷惘的脚步一行一行，走过欢喜，走过忧伤，走过那些莫名的惆怅，还有那初次动情的地方，让你淋在记忆里成长。 首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青春代表作，而沙宝亮无疑就是这首当年深得大学生喜爱的青春日记了。2001年，沙宝亮为中唱领先音乐和强磊音乐的合集《校园 Feeling》录唱青春日记，从很多的歌手当中脱颖而出。沙宝亮更是在北京各大高校巡演当中深受欢迎，被誉为新一代校园歌曲的代言人。今天最后一首歌，为你挑到的是这一首刘红化的《好好爱我》，一首老歌了。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对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得之不易。 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